有情人多羡慕鸳鸯飞，可我却想把你来追随。悠悠的岁月慢慢回味，有你有我还能有谁？虽然只有平淡的滋味，相偎不是心痛陌路纷飞，心在悲痛里挣扎徘徊，苦苦地寻找爱的滋味，今生难后悔，不要那体会，只想跟气向南飞，今生难后悔，不要那体会，只想跟烟雨气向南飞。相偎不是心痛陌路纷飞，心在悲痛里挣扎徘徊，苦苦地寻找爱的滋味，今生难后悔，不要那体会，只想跟气向南飞。想跟烟雨气向南